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和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依托于国家典籍博物馆，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展，我们来继续这一场中国古典文学的诵读和鉴赏之旅。上一期节目，咱们以时龄检索的方式，大略地回顾了一下唐诗的风骨。那这期节目呀，我们就再次开动时间列车，穿越回到宋代文学的课堂记忆当中。要说起宋词的课堂记忆，你最熟悉的人物是谁呢？最熟悉的词作又是哪一篇呢？来，听我给你读上几句，是不是一下子就豁然开朗，拾起了课堂记忆呢？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我们特别熟悉的苏轼的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啊，是公元1082年，也就是宋神宗元丰5年，苏轼谪居黄州时所写。当时苏轼47岁，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已经2年多的时间了。由于苏轼是用诗文来讽刺新法，这就被新派的官僚罗织起罪名而被贬到黄州。诗人心中有着无尽的忧愁啊，又无处诉说，于是呢，他四处游山玩水来放松情绪，正巧来到黄州城外的赤壁矶。哎呀，一看此地壮丽的风景，使他感触良多。作者就追忆了当年三国时期周瑜那无限风光的同时，也感叹时光流逝啊，于是就写下了这首词。其实呢，苏轼所在的这个地方并非是三国赤壁的古战场。三国年间的这个古战场赤壁呢，就是在今天的赤壁市，而苏轼所在之处应该是今天的黄冈市啊，二者还差着100多公里呢。但是人家苏轼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了，要是今天咱普通人啊，平地怀古是吧，咱们写一篇文章，那肯定被批评说你在这地方错了。但是人家苏轼呢，正因为这篇宋词写得好，所以干脆呀，把苏轼写赤壁怀古的这个地方，哎，给他并列成了一个赤壁，今天就有了文武赤壁之分。那苏轼写赤壁赋这个地方就叫做文赤壁，也叫东坡赤壁。 典籍博物馆古典文学专家赵银芳老师也十分喜爱苏轼，他跟我们饶有兴致地谈了起来。 说到宋代，我想引用一句这个陈寅恪的话。陈寅恪曾经评论过，他说中国文化的到了这个宋代，说是造极于赵宋之势，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宋代。然后宋代呢，我觉得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可以谈一下苏轼。从21岁从他的老家四川眉山出发，到这个宋朝的都城汴京，就是今天的开封去。他从老家出来的时候是朝气蓬勃的，然后充满着对这个建功立业的昂扬向上的这种精神的这种追求。但是呢，他的人生特别的坎坷。为什么那么喜欢苏轼？包括现在知识分子也好，普通人也好，都从苏轼身上找到了很多的精神寄托。我觉得他应该是中国的文人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才能是全面的。因为他的诗，他可以跟黄庭坚并举，称为苏黄，他们代表了宋诗的一个高潮。宋诗，这是苏轼的诗。然后苏轼的文呢，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写的文也是特别的棒的。然后而且苏轼的词更是具有典型意义，词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因为这个词是在唐代中期的时候产生的。词刚开始产生的时候，它分为民间词和文人词。然后苏轼的词呢，它属于文人词。最初产生的时候，这个词的抒情性是它的内容是比较狭窄的，它跟诗不一样。然后诗是无意不可入，无境不可入。但是词呢，最早的时候就是只谈个人的感情。这个谁？这个范仲淹呢？他写了这个边塞这个词，就是那首著名的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因为之前这种把边塞这种意象写到词里面的是很少的，所以呢范仲淹是对词进行了开拓。但是后来苏轼呢举起了这个对词改革的大旗，他把词的意境进一步的扩大，所以有了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豪放的这种大词在里面。然后呢，苏轼之后到了辛弃疾那里，然后词进一步的豪放和扩大。所以说这就是苏轼的，我觉得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贡献在里面。 有了赵银芳老师对苏轼的专业解读，这就更加丰富了我们的课堂记忆。其实啊，不光是课本上的苏轼词作啊，在课外读物当中，苏轼也绝对是一个刷屏的存在。或者这么说吧，苏轼与他的一众相关人物，包括亲戚朋友、父母兄弟等等，一起为我们构成了宋代文人生活的一个想象图景。这其中既有诗文雅趣，又有哲理思辨。那接下来呢，我就用一段评书给您讲讲这段小故事：苏东坡妙计讨鱼吃。话说苏东坡与大和尚佛印是好朋友，两个人经常吟诗作对，对好了呀互相鼓励，对不上来呢互相取笑。嘿，这对好朋友天天以诗文相会，乐此不疲呀。这佛印呢有个特点，别看他是出家人，不怎么避讳婚情。单说这天呢，佛印炖了一条鱼，这鱼炖得不错啊，挺美。他刚要吃，抬头看见坏了，怎么着？寺院门口那儿啊，苏东坡抬腿进来了。佛印心说：嘿嘿，你说这苏轼，他是算好了呀，还是赶巧了呀，还是闻着味儿来的？你这早不来晚不来，我这鱼刚做得了，他来了，不行，我不能就这么给他吃。你说不给，那人家进来看见鱼，那人能不吃吗？这佛印想到这儿啊，顺手就把旁边敲的那个磬抄起来了。这个磬啊，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啊，最早啊用于先民的诗歌、音乐、舞蹈活动，后来逐渐发展呢，它就变成了一种礼器了。在寺庙里边，当香客上香的时候，这庙里的和尚呢要敲这磬，以表隆重姿态、祝福之意。 您看《西游记》里边不是有一集叫假雷音寺吗？哎，这假雷音寺里有个黄眉大王啊，就是后来被弥勒佛笑呵呵的给收降了的那个黄眉毛。他本来啊就是给东来佛祖专门敲磬的童子。嗨，咱们扯远了啊，咱就说这个磬啊，这个在庙里很常见的。把佛印顺手把这磬拿过来了。这磬呢是铜制的，有一定的面积，而且还带着弧度。他就把这磬啊就扣在这装鱼的这盘子上了，顺手把这盘子推到一边去了。得，这桌子上啊就剩了一碟子咸菜还有一盆米饭。苏轼打外边进来，他闻见鱼味了。嗯，哎呀，一会儿这和尚今儿吃鱼呢，怎么光闻着味儿没见着鱼啊？就见这佛印假装大方一伸手，啊，学士驾到了，且与贫僧一起吃粗饭吧。苏轼一看，啊，那就吃吧。哎呀，坐在座上边吃边琢磨，这鱼跟哪儿呢？这鱼呀，我闻见味儿了。他一看，哟哈，这儿有一反过来放着的磬，顿时明白了。但是苏轼那是大文豪啊，那就像我们似的当场点破，说佛印，你这小气鬼，你藏着鱼不准我吃，你抠门，哎，这成什么了？这有失身份呢。哎，人家苏轼要鱼吃啊，那也得有点讲究。所以苏东坡呢，一边吃着米饭，略一沉吟，有主意了。啊，佛印和尚，前几天你让我给一位善人写了一副对子，哈哈，我呀，光有上联儿，这个下联儿没对出来呀。佛印一听乐了，啊，好啊，哈哈哈哈，还有你苏东坡对不出来的下联儿啊，但不知是何上联呢？你且说说，我也帮你对上一对。啊，我这个上联啊是向阳门第春常在呀。佛印一听，嗨，你这你都对不上啊，哎呀，亏你还是什么大学士呢，你是不是糊涂了？这不用对呀，向阳门第春常在，这不是个成词儿吗？啊，下联是积善之家庆有余啊，这你都对不出来，我看你是读书太多，你读懵了吧你。苏轼说，那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积善之家什么什么？哎，积善之家庆有余，招啊，你这花和尚，你庆下有余你不给我吃啊？刚才咱们说了说苏东坡和他的好朋友佛印和尚的故事，其实呢苏轼有故事的朋友还有很多呀。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位陈继常，此人出生在书香门第啊，他的父亲曾经官至太常少卿工部侍郎，那是正三品的官。可是这陈继常呢跟他爸爸不一样，此人不爱当官，他是狂放傲世，豪侠好酒，所以呢是怀才不遇，干脆来了这弃居马隐居起来了。在哪儿隐居呢？就在龙丘，哎，其实就在黄州不远的地方。那苏轼被贬到黄州之后啊，就曾慕名拜访陈继常。拜谒之后，苏轼给他写了首诗，是这么写的：龙丘居士也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住帐落手心茫然。哎，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我们特别熟悉的词儿，河东狮子吼。咱解释解释啊，这个佛教经典称狮子吼则百兽伏，所以呢佛家用狮子吼来比喻佛祖讲经声震寰宇，十分有威严。因为这陈继常啊特别喜欢讨论佛事，所以啊苏轼就用狮子吼来比喻陈继常的妻子声音特别大。那为什么叫河东狮子吼呢？这里还有点，杜甫有这么一首诗叫可叹，当中说呀，近者绝眼去可夫，河东女儿身信柳，丈夫正色动引经，真诚客子王继友。河东女儿身姓柳吗？所以苏轼用河东代指的就是柳氏，也就是陈继常的媳妇儿。 这段故事啊，后来被很多人拿来编排消遣。2002年的时候，有一部马伟豪导演的非常经典的电影《河东狮吼》，在这里呢，张柏芝就扮演了那位河东柳氏，她呀是狠狠地教训了一番自己的花心丈夫，就是古天乐饰演的陈继长。 喂，你不要整天上奶前上奶后的，把我都叫老了，换个称呼。 主子吧。 不行，怎么说我老公都是一家之主吗？ 你是女主子，他是男主子。 那男主子在外面有没有些红颜知己啊？ 男主子吩咐过，有关他在外面交际应酬的状况呢，我们做下人的不太方便透露。 好，中福，赏你。 多谢女主子。走了啊，男主子。 老公，你干嘛？ 老婆，请问一下，你会不会打我？ 我干嘛要打你啊？你又没做错事。如果我真的要打你的话呢，就一定是你做错事了。 那么再问一下，做错事的定义到底有多广呢？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装 哦， 算不算的 看着妞啊，远看就像一幅画呀， 近看扎猪爬了。陈兄啊，夜华都在宣传迷人的波斯之夜哦。 苏叔，你没看见我老婆吗？ 原来阿嫂还在这儿啊。 哇，你头叫胡啊。 哎呀，男人聊天嘛，女人不该留在这里的。 喂，我们喝酒， 回家去煮饭吧。 苏兄啊，这点你不用替我们操心，我们家里有佣人，是用不着我做家务的。 饶嘴饶舌，出嫁的媳妇落地的孩儿欠教养。阿童，叫九姨太一炷香的时间出现在我面前。 九姨太来了。 在这次宋词部分的展出中，还有一本古籍是明代刻本的《秦观词集》，淮海居士长短句。说它重要啊，一是因为秦观的词作也是我们课堂记忆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那首《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哎，鹊桥仙嘛，脍炙人口。还有就是在传说当中，秦观是苏轼的妹夫，他和传说中的苏小妹是一对文学伉俪，屡有精彩的诗文故事上演。今天的广播小剧场给您带来一段苏小妹和秦观新婚夜对对联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苏小妹，我出生在一门父子三词客，千秋文章八大家的苏氏一门。我父亲苏洵，哥哥苏轼、苏辙，个个才高八斗。可惜呀，在正史和苏轼的家谱中并没有苏小妹的记载。管他呢，民间传说里我可是端庄秀丽，聪明过人。话说哥哥把我嫁给了秦观，哼，别看我们已经拜了天地，我还没试验他的才华呢，想入洞房没那么容易 啊。娘子，天色不早，你我安歇了吧。哎呀呀，这边如何是好啊？哎呀，如何是好啊？ 小妹，你别闹了，行不行啊？你不是对我这妹夫挺满意的吗？ 这怎么这么笨呢？人家关窗户，那是出了个上联让他对，闭门推出窗前月。 有才有才。那我找他对啊。秦兄。秦兄，你在哪里呀？ 哟，正好，太聪明了。 哎呀，可坏了，可坏了，坏了，坏了！ 哥哥，你听，他对上了。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和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依托于国家典籍博物馆，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展，我们来继续中国古典文学的诵读鉴赏之旅。今天我们到达的朝代是宋代。方才的节目中啊，我们留了一个小悬念啊，那就是传说当中的那个苏小妹其实是杜撰出来的人物，但是啊，苏东坡也的确有一位妹妹，哎，只不过呢，不像这个传说中的这个苏小妹啊，这个诗文才华呀，跟苏东坡是不相上下啊。那么，在现实生活中，苏东坡和他的这个妹妹啊，还有一些朦朦胧胧的爱情故事，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第一次读到这段故事是在林语堂所著的《苏东坡传》中。啊，当然了，有人说林语堂的这个《苏东坡传》也不太像传记写的啊，有点像小说了。但是没关系啊，我觉得只要有出处、有真情啊、有考证，能够自圆其说，那就可成为一家之言。那苏轼的这个妹妹是谁呢？林语堂的书中是这么说的。苏东坡倒有一个堂妹，是他的初恋情人，而且他毕生对伊人念念不忘。东坡的祖父去世之后，他父亲远游归来，他的叔叔和家属也回来奔丧，这时候堂兄妹颇有机会相见，也可以一同玩耍。据苏东坡说，伊人是慈孝温文，因为二人同姓，自然婚姻无望了，倘若是外婆家的表妹，便没有此种困难了。后来此堂妹嫁于一个名叫柳仲远的青年，以后苏东坡在旅游途中曾在靖江他的家中住了3个月。当代没有别的作家，也没有研究苏东坡生平的人曾经提到他们的特殊关系，因为没人肯提。不过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时，听说堂妹逝世的消息，写信给儿子说心如刀割。在他流放归来途经靖江之时，堂妹的坟就在靖江，虽然他此时已身染重病，但还是挣扎着到坟上向堂妹及其丈夫致祭。第二天有几个朋友去看苏轼，发现他躺在床上面向里面的墙壁，正在抽搐着哭泣。传说中苏东坡还为堂妹写了一首诗，叫做《无题》。 无题，前尘往事断肠诗，浓为君痴君不知。 莫道世界真意少，自古人间多情痴。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无题》，但是啊，这首诗是否出自苏轼之手，学术界很有争议啊。一是觉得呢诗风偏软，第二是这首诗出现了三连平这样比较明显的格律错误啊，感觉不像是苏轼的作品。不过要是按照林语堂在书中所写，苏轼写给堂妹的诗不易解，除非当作情诗，那才讲得通。哎，所以我们就姑且认为吧，这叫情到深处人孤独，管他什么风格与格律呢。苏轼的文学成就还与他的偶像有关啊，而且其中有一位大家呀，甚至还对苏轼的名字产生了影响。我们都知道苏轼有很多号啊，其中一个号叫东坡居士，而且呢这个叫的是最响亮的，很多苏轼的作品集也以东坡命名。那为何苏轼要叫东坡呢？又是哪位高人对他产生了影响呢？我们来听听典籍博物馆古典文学专家赵银芳老师的解读。 苏轼到那个他从中年开始特别喜欢白居易，然后他说他暇日读白居易集，就说他很多跟白居易有很多相似点，特别喜欢读白居易的诗。等到他晚年的时候被贬到岭南，贬到海南儋州的时候，非常喜欢陶渊明，他从陶渊明那儿汲取了很多营养。陶渊明写的100多首诗，他每一首都喝了一首，而且不仅仅是一首，有的是一首喝好多首，而且他不仅他自己喝，还让他的亲朋好友都来喝。比如说他让他的弟弟苏辙也喝陶渊明的诗。苏东坡的这个名字的来源，叫为什么叫东坡？这个东坡是他在黄州时候，因为他黄州那片地叫东坡，但事实上，在他之前，就是白居易以前被贬到四川中州的时候，白居易也有一片叫东坡的地，白居易特别喜欢那片地，在上面种树种花，然后写了好几首这个东坡相关的诗，所以我觉得他肯定是读到了这个白居易的诗，所以他后来我觉得他起这个东坡这个名字，一方面是因为黄州那片地，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跟白居易有关系，所以我专门就这个写过论文。苏轼他从陶渊明和白居易那儿，就这种异代的这种知己，他从古代的文人身上也汲取了很多的营养，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苏轼的身上汲取营养一样。 哎呀，咱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啊，就像上期节目当中跟大伙说的一样，真是犯了选择恐惧症了。这期节目仍然是非常局促，这个宋词可以说的想要讲的实在太多了，光是咱们典籍博物馆这次展出的宋词作品就很难说全。那接下来咱们就划重点啊，为各位推出我最喜欢的一位词人，那就是有词坛飞将之称的辛弃疾。一说起辛弃疾，马上我们的课堂记忆就鲜活起来了，名句频出啊，甚至有些在今天都快成了俗语了啊。比如说有那种慷慨豪迈的英雄壮词，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啊。再比如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还有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世仇补天力啊，等等等等。还有一种是那种浸透了人生体悟的一种深情的感悟，而且充满了哲思。比如说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还有那句最有名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这都是出自辛弃疾之手。但是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首《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衾突骑渡江出。雁兵夜绰银葫芦，汉剑朝飞金仆固。追往事，叹金吾，春风不染白髭须。都将万字平戎策， 换得东家种树书。哎，这首词啊，就是《鹧鸪天》当中的一首。如果您光听不看字儿，确实有些难懂。咱们接下来呢，听一听《百家讲坛》节目当中，湖南师范大学教授赵小兰老师是如何解读这首词的。 这首词呢，是他的上段呢，就是回忆他当年在北方的戎马生涯。壮岁旌旗拥万夫，是说他年轻的时候举旗起义，在耿金军中率领上万的人马。金蝉突骑渡江出呢，那是追忆他率领着身穿锦衣的骑兵渡江南下的情景。这两句气势豪迈，一下子就把一个意气风发的这个少年英雄的形象啊，无比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烟宾夜绰银葫芦，汉剑朝飞金扑孤，这两句，这个银葫芦呢，是指士兵随身佩戴的一种放箭的装置箭的那种装备。金扑孤是一种箭的名称，也泛指这个良箭。关于这两句啊，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我认为呢，大致上应该还是说他在北方的这个战斗场面。从字面上来解释呢，就是士兵们晚上整理箭袋，早上呢用箭向敌人发动攻击。笼统一点说，就是形容战斗日夜不停，非常激烈。当然这个战斗场面也很可能跟他当年生擒张安国以后啊，日夜不停赶往南方的那一段战斗经历了有关。这词的上半首非常的豪迈啊，很有气势，但是到下半首呢就不一样了。下半首叙述的是他当时的现实生活和这个感慨，大意是说回忆起年轻时候的往事，就不仅感叹起现在的我来了，现在我老了，春风吹来了，大地返青，可是却无法染清我白了的胡须，让我重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了。我只能把那些关于平定金国策略的万字论文换成了邻居家怎么种树的书，老老实实的做一个农民呢。在这几句词里面，我们读到的是感伤，是无奈，是悲愤。 看来这首词的背后真有故事啊！的确，咱们要是给历史上著名的这个诗人词人呐、来他一个武力大排名，恐怕我觉得第一是岳飞，那第二就得是辛弃疾和陆游啊，这都是职业军人呐。说这辛弃疾，公元1140年的五月，辛弃疾出生了。他在哪儿出生的呢？就是今天济南市的历城区一个叫四风闸的地方。哎呀，生这个时间地点呢都比较倒霉呀、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宋金之间就是在1140年爆发战争。结果大家都知道，高宗和秦桧在他们的主持之下议和称臣割地赔款，而且还把岳飞父子给杀了。于是都城临安，就是杭州啊，终于又得来了临时的安宁了。而且西湖边又开始歌舞升平了。咱不是学过那首《题临安邸》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感慨呀，临安的人已经忘了亡国之仇，已经在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当中醉倒了，哎，不思亡国之恨了。但是在北方很多地区，就包括辛弃疾他们这家乡啊，山东这地儿，很多的汉族人呢、没有顺服于金人的统治，这个抗金起义是时有发生的。辛弃疾的父亲死得早，他是由祖父抚养成人的，他的祖父叫辛赞，是金朝的一个地方官，而且呢当台不小，是这个开封府当中任职，相当于今天一个大城市的市长。在祖父的培养下，辛弃疾小时候就读了很多书， 那个时候他的词风就已经相当的雄浑有力。后来啊，辛弃疾的祖父去世了，那么他呢就去投靠了一位起义军领袖，叫耿京。这耿京可了不起，哎，这可是个人物。南宋的时候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起义军领袖，有人把他跟这个水浒当中的托塔天王晁盖相对比哈、啊。耿京的队伍最多的时候能有10万余众。那么到了绍兴32年正月，耿京率众是收复了东平，也就是今天山东东平。恰逢这个时候金军有点为难了，一方面呢这个完颜亮打了败仗了，另一方面老家也不安稳，他这个弟弟完颜雍是自立为帝，所以这完颜亮哎有点成了肉夹馍了，是前进也不是，后退也不是。这个时候他就采取了一种策略，哎，就跟广大的起义军说呀，说如果你们还占山为王，那就是我的敌人，但是如果你们要踏踏实实做良民，那既往不咎。结果这样一来呢，起义军军心就动摇了。那这个时候呢，辛弃疾就接受了耿京的命令啊，是来到了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啊，见到了宋高宗啊，就是说我们这支队伍啊要归顺到咱们南宋朝廷，咱们共同抗金。那高宗多高兴啊，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至东平府兼节制京东河北路忠义兵马啊。另外就是包括辛弃疾在内的很多的这个起义军领袖都给封了官了，而且高宗还派了枢密院的2名官员跟着辛弃疾一起啊到前线慰问，哎，去嘉奖这个耿京。快走到宋金交界地的时候，枢密院这俩专员呢腿肚子有点转筋，那意思啊，是不是我们就送到这儿啊，这个圣旨啊，嘉奖的公事啊，包括犒赏三军的这些钱劳物了啊，辛弃疾啊你自己送过去吧。这到了金国的这个边境了，确实有点害怕，所以这二位就没去。这个时候辛弃疾突然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耿京已经被杀，起义军呢早已做鸟兽散了。原来是耿京手下的张安国被金国人收买了，他背叛了浴血奋战的义军将士，把耿京暗杀，自己跑到金国朝廷那儿领赏去了。嘿，这时候传奇的一幕就发生了，辛弃疾带着50名军校连夜赶到了济州官府，张安国此时正在设宴请客。有人汇报说你的一个老部下来了，说跟你聊点事儿啊。是吗？啊，那请进来吧。张安国一看打外边进来的辛弃疾，感觉到有点心虚，但是啊一时还弄不清辛弃疾的来意，就吩咐兵士啊让他们进来。辛弃疾一见面张着大手非常亲热，老首长嘛，马上就跟着张安国说，我跟您说啊，现在宋朝要派大军北上，哎，您这酒先别喝了，咱们赶紧是商谈军务。没等这张安国反应过来呢，一把抓住张安国就往外边走，紧跟着就这50人50匹马架起这张安国就离开了济州。人贤美马了一口，神不知鬼不觉，从金兵的眼皮子底下把张安国绑回到了南宋。这一举动堪称智勇双全，前无古人，后恐怕也鲜有来者。辛弃疾的少年壮举被写进宋史，是名垂千古。那么在这次展览当中，辛弃疾的作品啊使用的是清代广西临桂王氏四印斋刻本，其实这个版本也很有讲究。我们的特约嘉宾典籍博物馆词学专家石仁之老师为我们讲述了这个版本的故事。 因为这个版本是应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 就是所谓的王氏四印斋刻本，这个王氏就是王鹏运，是晚清四大词家为首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从他开始这个词集的这种教刊之学就才兴起。因为王鹏运本人是一个大词人嘛，写得非常好，康有为说他是光绪朝填词第